时光的脚步就此停住，让我能将你的爱永远记住。虚伪的祝福，那不是我想说的话。烛光下的你 主播下的你来自于黄英英。在念初中的时候，黄英英离学校就更远了，她每天5:30就要起床，6:00必须骑着自行车到车站，然后把车寄放给卖红豆汤的小贩，再搭公车到一个叫做板桥的地方换乘另外一趟公车才能到达学校，所以常常是一脚刚踏进校门，铃声就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了。在当时来说，上学确实一件苦差事，常常都是睡眼惺忪啊。来听一首黄英英演唱的歌曲吧，《让爱自由》。 眼睛着我，就有深情陪着我，不用缠绕，不必牵挂，让我尽情去翱翔。岁月追着风，任意漂流，不会远游。就算醒来是美梦远走，泪把我淹没。是不安在我血液。

快乐同行，笑声飞。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。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。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孩儿要问。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各位好，欢迎继续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节目当中呢，要来跟您继续聊一聊著名歌手黄莺莺。黄莺莺的心路历程应当说和别的歌星不尽相同，别人都是先在国内唱红再出国演唱，而她则是先在国外唱红才回国重新发展。当年她在美军俱乐部唱了很多年，曾出国到新加坡演唱，认识了她现在的先生，两个人也挺谈得来。黄莺莺回国之后，他还经常去看望黄莺莺。后来刘家昌写了一首叫做《云和》的歌，找了很多位歌星试唱，最终挑中了黄莺莺，那是他第一次正式演唱国语歌曲。唱片发行后卖得非常好，正要走红之际，那位先生向他求婚了。在婚姻和事业之间，黄莺莺还是选择了婚姻，就嫁到新加坡去了。不过这并没有中断他的歌唱之路。下面呢，先来听一首歌曲，黄莺莺的《云和》，之后接着聊。 云和 和来自于黄莺莺的演唱。结婚之后，黄莺莺本来不打算在歌唱事业上继续发展了，没想到另有契机。那时她身居异国他乡，亲朋好友都不在身边，生活难免觉得寂寞。黄莺莺先生有位朋友在电视台工作，知道黄莺莺会唱歌，经过试镜之后让她主持了一个综艺节目。过去这个节目主持人都只是报幕的司仪，不像黄莺莺这样连说带唱贯穿全局，她就这样在新加坡走红了起来。那么后来黄莺莺又是如何开始发行唱片了的呢？一首她演唱的《沙漠之族》过后接着聊。 沙漠中，我走在沙漠中， 沙漠之足来自于黄莺莺。当年黄莺莺在开始主持节目之后，当地的演艺界人士都觉得她的歌艺很不错，便把她推荐给了英国的百代唱片。那时黄莺莺送了一卷录音带过去，百代的新加坡经理听了前面的两首国语歌，觉得歌声没有什么特色，那就关掉不听了。后来有个制作人又把带子听了一遍，听到黄莺莺唱的英文歌，觉得唱功很不俗，就又把录音带交给了那位经理，请他再听一遍。这位经理一听，便立马决定与他签约。就这样，黄莺莺在1976年加入了百代，正式成为了一名歌手。下面呢，再来听一首黄莺莺的代表作吧，《雪在烧》。 我的心是坚硬岩石，不曾动摇。我的爱是赤火的春雷，未曾来到。任凭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韩涛，继续聊一聊歌手黄莺莺。在百代公司5年的时间，黄莺莺一共发行了18张唱片，其中多数是英文歌曲，销售地区也主要是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一带。她的西洋歌曲在当地是颇负盛名的，名气唱开之后，黄莺莺的信心增加了，也更能抓住唱歌的窍门，所唱的国语歌曲也越来越受到肯定。下面呢，再来听一听黄莺莺演唱的一首歌曲，歌名叫做《来自星海的消息》。 变成爱， 来自星。 自星海的消息，黄莺莺带来。1982年，黄莺莺加盟了宝丽金唱片公司，推出了两张席卷国语歌坛的专辑《只有分离》和《天使之恋》。此时她的演艺事业达到了最高峰，在华语乐坛，黄莺莺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黄莺莺表示，她唱的国语歌曲，无论是演唱技巧或感情表达，都要特别花心思来揣摩，而她也是十分用心地面对这些挑战的。在录音时非常注意演唱技巧，譬如咬字特别清晰，声音表情要求与歌词的意境充分配合，音唱得很准，高低强弱的收放也是控制自如，但如此考究和细腻的唱法却令某些人认为稍嫌造作。不过事实证明，他的唱法普遍受到听众的喜爱与欢迎。接下来呢，再来听一听黄莺莺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哭砂》。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，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。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，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 哭砂来自于黄莺莺的演唱。 其实说起来，黄莺莺的音色并不能算独特，出道多年魅力却越来越大。她自己分析过原因，认为流行歌曲其实就像时装，太特殊的反而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，而且可能过一阵子就不流行了。黄莺莺认为自己的歌声属于细水长流型，平淡中有着韵味，所以能为多数人所喜爱，也不易被潮流所淘汰。在歌坛这么多年，她一直本分而用心地唱歌，从不争逐名利，斤斤计较，非常随缘。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她也相当的满意，她信服知足常乐的道理。今天她的歌唱事业早有成就，虽然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，但和她一直热爱唱歌，唱歌是态度静静不无关系。现在的她纯为兴趣而唱了，不跑商演，不上通告，让很多同行颇为羡慕。好了，聊到这儿，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旅程就该到达终点了。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《今宵多珍重》，希望各位会喜欢吧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代表调度之声技术叮当，感谢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